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十一节今天假期第一天，好多朋友可能还没有想好要去哪儿玩，如果这时候还没想好，有人说已经有点晚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了我们的旅行达人张波，我们的波哥就要就着现在这个现实，十月一号了，我还没计划我要去哪儿，但是后面还有六天多的假期呢，是不是？我去哪儿玩玩？现在热门景点咱们就先不想了，让波哥给大家，出一点那种，哎，又能出去玩好几天，但是人可能还没那么多，现在走还能定得上的这些个景点啊。我们欢迎一下旅行达人张波，来，波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波哥，十月一号到现在，大家还没有那个计划要出去，还能出得去吗？按照你的想法。 如果说是大家今天在路上的，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可能在听，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可能说是还有很多一些朋友是没有提前计划， 嗯， 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走的目的地还是有很多，只不过说是就是大家在选择交通方式的时候， 嗯， 可能是有可能你买高铁票， 嗯， 可能说是临时马上来不及，不过也不一定哈， 嗯， 有时候万一能捡个漏呢， 对 吧，这也是有可能的。 商务座， 对， 是， 就是商务座，商务座确实是也是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紧张，但是不过这个节假日也不一定， 啊，对， 对吧，就是说是最好的方式，我觉得是我建议大家一个自驾出行， 嗯， 至少来说是你能够保证了说你的整个一个往返 能 走、 啊， 对吧， 啊， 然后也不至于说是就是我们到了某个目的地，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说，也可能就是说在明天，对吧，然后我就要出发， 嗯， 那我并不会选择十月一号出发， 对 啊，因为我也是怕堵的，对， 错开一天， 对对对对， 早走一天或者晚走一天其实都行， 都可以，对，嗯，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在没有计划好的这些朋友，那其实我给大家还可以先推荐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近一些的大家自驾游也比较合适的一些路线， 嗯 啊，比如说在这几天大家可以选择走一趟内蒙古的赤峰， 嗯 啊，可以选择走一趟辽宁的这个兴城， 哦， 啊，可以选择走一趟这个就是说也不是特别远啊，湖北的恩施， 哦，湖北的恩施，这个咱们开车就能去是吗，博哥？ 其实距离不是很远，每一年的时候，其实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好多一些就是喜欢自驾的朋友会自驾到神农架， 嗯， 然后去看秋景。啊，然后为什么我要讲到恩施呢？首先一点的话，就是大家可选择的交通方式不单单是自驾了， 嗯， 比如说你飞重庆，对吧？ 哦， 这是一个选择嘛。从重庆到恩施的高铁非常的方便， 嗯， 啊，一天就是将近说是对吧，十几趟二十趟吧， 哦， 对吧？就是次数特别多， 买个站票也能 两个多小时嘛， 啊， 就跟咱们早上起来坐地铁差不多， 啊啊啊， 对吧？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的这个车程，然后我就可以过去了， 啊， 对吧？那恩施呢，它本身说白了就是说在这个季节来说，它因为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一些目的地，对吧，就是比如说是恩施大峡谷， 嗯 啊，什么清江啊，就大清江、清江画廊啊，或者是土司城、女儿城之类的，对吧，但是其实就是说现在的恩施它开放的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小众的这个目的地，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非常的好，比如说像很多一些朋友可能夏天是奔着漂流去黄金洞景区， 嗯 啊，就是说因为它整个路上要经过，就是要经过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聚集的区域，不管是苗族的，对吧，还有包括这个就是什么布依族的，就是好几个民族的少数民族的在这边，那这是一个选择。黄金洞呢，为什么说我觉得推荐大家去呢，第一个在这个一般情况在这个国庆节这个期间，我连着尝试了好几年， 哦， 就是大家不会选择在国庆节去这个目的地， 为什么？ 第一个因为它可能要走一段这个就是 盘山的就是山路可能比较绕一些的这个路 啊，是开车要走还是 开车？ 开 车，对，开车。然后你其实说白了，你到了黄金洞，只是就相当于像咱们北京周边一样，有很多朋友说是，哎，你我漂流，我为什么要跑这个地方来漂流啊？其实区别不是很大 啊，对， 对吧？那就是说，可能对于人家周边的人来说，大部分是奔着漂流去的。但是黄金洞它整个是一个溶洞的性质，那它的整个这个溶洞呢，相对来说是规模可以这么说非常大，而且每一年我过去的时候都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反正黄金洞里面就我们一群人在里边玩。 哎，波哥，我这么说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景点不是太精彩？ 不不不不， 不是吗？ 不，我 大家都不爱去，就你爱去。 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好多大部分人第一次、初次去恩施，那肯定奔的目的地就是恩施大峡谷， 哦， 对吧？那对于它的整个小众景点来说，它并不亚于它，因为看峡谷来说，就是可能你是听说过这个峡谷的名字了，那你肯定首先要奔着这个峡谷这样去。就比如说大家先听说过八达岭长城是一样道理，对吧？可能啊，我第一次去我一定要先奔着八达岭去来北京，对吧？那你去恩施也是一样，第一次我肯定啊什么土司城啊，什么女儿城，对吧？还有包括恩施大峡谷，这是在恩施的几张名片，对吧？所以说是可能大家是奔着这几个方向去。但是如果作为当地人来讲，对吧，我虽然不是当地的，但是我去的次数太多了，所以说为什么我推荐，我说你可以选择走小众的，那这是一个黄金洞的一个推荐，对吧？那除此 黄金洞是玩啥啊，伯哥？ 溶洞， 就是溶洞， 溶洞，但是溶洞是有水，规模特别大，里边都进都能放在一下大车。 它是坐船进去还是你走进去？ 不走着进去。走着进去就可以。 我看人本溪那什么好多溶洞，那不都得坐船吗？ 那是水洞 哦， 就是本溪那边的话，它是本溪水洞 啊。 然后它就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有一部分在我们国内啊，其实它分两种类型的，一种是比较旱的溶洞一种是就是说需要去坐船的。但是大部分溶洞里面都是有水的比如像这个溶洞里面它也是有水，但是你可以走过，你不用说是踩在水里边去你可以看到那个水，因为它整个这边的水质的颜色啊，就是跟我们像在黄龙啊，能够看到那个水的颜色是一样的，因为可能是因为矿物质的原因吧，对吧？都是那种碧绿碧绿的，特别清澈的那种。 但是溶洞里边是不是都特别黑啊？ 不，它有一它这个溶洞，我跟你说，特别的大， 特别大， 就是说好几个洞口完了之后，你从这个就是正常的正门进去之后，然后走到半截的时候，因为你也下不去了为什么？你正好有一个大洞口。那个水流直接就流到这个洞外边去的然后你正好在这个洞口可以看到整个洞外边的这个景色而外边本身它在国庆节它还不是赏秋的时候，毕竟是属于湖北和就是湖北恩施和重庆两交界的位置嘛，所以说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不一定会去选择去走并不是代表这个地方不精彩，还有包括就像我之前我说过了很多的一些溶洞，对吧？就比如像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了一个溶洞，是在这个叫重庆的一个溶洞，然后叫白玉洞，可能很少人就是说会刻意的去到这种溶洞去看，但是去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世界奇观，而且就是说真的是就是包括我去溶洞也去了很多个，包括什么地下的溶洞，什么国外的溶洞，这种我也去了很多，但是真的说是我当我去了这些，就比如说我去了这个白玉洞之后，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我说哎呀，这个太震撼了，光就是能够在世界上能够排名前五的里边，那其中的这个前五个这个标志性的这个溶洞的这种说就是说它形成的这种东西，对吧然后都是非常就是说在排名都特别靠前，所以说你进去的时候你视觉感也特别的好所以说为什么说是就是说当很多一些就是你只是哎我听说过，但是你并不代表你去过就如同我今天我说这个哎到了恩施那首先是有一条线，你也是要选择走黄金洞 哎波哥，这个黄金洞是比如你到了恩施那个地方了它离那个市区还很远吗？还是 就是说它是属于利川的属于某一个县城的，其实距离市区都不是特别远，就是这个路呀比较 不好走， 山路 啊， 盘山路、盘山公路， 大概就是大家，比如说您推荐大家，坐高铁，对吧？到了恩施， 对， 到了恩施以后，那下了高铁站，咱们要去这地儿，还得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开车的话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 啊、 因为恩施这个地方的话，我先给大家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地级市、 嗯、 它的整个相对来说，它不像西北地区每一个县城和一个县城或者某一个镇某一个村子距离有那么远、 啊、 它的距离都不是很远、 嗯、 对吧，相对来说基本上在最远的，也就是你想从恩施到宜昌五外湖，也就是才如果走高速的话也就是最多用三个小时的车程、 嗯、 对吧，就是自己开车的，就是大巴车的走的车程也最多三个小时、 嗯、 对吧。那你想啊，本身属于恩施境内的那基本上大部分都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这个行程范围之内， 嗯 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就是说您在当地啊，你可以去租车，也可以去，就是租车也是非常非常方便，在恩施，因为相对来说比较成熟， 嗯， 对吧？也可以，你就在当地，你可以跟大家去拼个团，走一趟这条线，都是非常不错的。 哦 啊， 这个黄金洞是一个独立的景区， 这是一个独立的景区， 就是这一趟我要去黄金洞，我就只能去黄金洞。 对，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如果说你要中午走的话，你就在那住一晚上；如果早上走的话，一天打一来回没有问题的。 哦，哎，他能玩多长时间呀，博哥？比如您说车程一个半小时，我到那儿了，那他就能玩20分钟，我再回来。 那个不会 啊， 20分钟估计你也就是说能走了1/5的洞， 1/5 都不到。 哦，那就大概大家玩 你至少在这 两个小时， 得至少要待两个小时 啊、哦、 啊！因为你从这个洞，然后你返回来的这个沿途上，因为你开始先去这个目的地嘛、 嗯， 然后你返回来的时候还有个叫凤香坡的地方，啊，凤香坡的地方也就是说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产恩施玉露的这个茶，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 啊，这个很有名， 有一个恩施的富硒茶， 嗯， 对吧？那它这边的话，正好是恩施玉露的这个一个茶园基地 啊， 对吧？而且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它还有农家乐，这是最好玩的，就是他们那个农家乐，很便宜很实惠，就是吃一顿饭吧，可能10个人你可能花上个400多块钱， 哦，人均40-50， 人均40-50块钱就已经吃的你很好， 40-50能吃啥呀？ 就是他这边有一大特点，就是恩施啊，到恩施这个 小土豆是不是？ 那不是各种锅 啊。 就是说是你只需要去选，比如我是用吃鱼锅还是吃牛肉锅还是什么什么锅，就是你可以选上3-4种锅，那就是像那种像咱们那个比较小的锅，不是说像咱们北方这种特别大的一锅，就你可以选那个锅仔的那种，你选上三四样这样锅仔的，然后剩下的菜啊，就是它本地的特色菜，然后都已经比如说是像这个恩施的河渣豆腐嘛啊。 嗯， 其实我觉得就跟豆腐渣一样哈、 嗯、 然后我就跟他叫豆腐 啊， 对吧？然后其实他叫河渣也是本地的一大特产，就他会把他本地的所有的特产菜都给你配上啊，就跟像咱们到延庆吃豆腐宴，一个煮你是要什么羊肚锅的， 嗯， 对吧？那 OK， 其余的各种小吃给你配一桌子啊，所以说他的整个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啊、就是个火锅，等于是 就是说等于是3-4个，你可以点上3-4个都不贵，一个几十块钱 啊， 知道吧？啊，3-4个你加起来不到200块钱 啊， 完了之后呢再给你配上7-8个菜，就根据你人数多少来定嘛， 啊， 对吧？再给你配上几个菜，然后你就足够了 啊， 其余的你几乎是吃不了的。所以说我觉得是在这边的话，那就是说你中间你可以到凤香坡再打一卡， 嗯， 对吧？啊， 凤香坡就是刚才您说茶园看一看， 茶园看一下，然后说是你、 啊 想品茶的话，它免费尝的 啊， 你可以不买的哈、 啊。 这个不是说推荐了大家一买，但是你到了恩施，因为我每一次去的时候 都得买点， 我多少吧哈、 啊、 总是要带一些，因为毕竟是本地产的， 啊、 也不贵、 嗯， 对吧？啊，所以说是我就是说是我觉得说这个地方你可以打一卡，然后如果是在就是说返回来返到恩施，不管说是你是返到恩施市区到恩施市区的话，当然肯定说是你可以顺道。对吧？就是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你可以打卡一下这个土司城。如果时间还早的话，如果没有时间的话，那你就休息，对吧？ 嗯、 但是说除此之外的话，在恩施，就是或者说、很多一些朋友会选择入住到女儿城这样一个地方， 嗯， 对吧？就是说它这个地方为什么？它整个就是说也是一个以纯旅游来搞起来的一个就是新建的一个女儿城， 嗯、 就是每年有什么相亲会的这个这样一个地方。 哦、这跟《西游记》里边那个女儿国有关系吗？ 没关系。那是两个地方 啊， 对， 纯叫女儿城， 纯叫女儿城。 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曾经 城里没男的，全是女的。 不是 啊， 它是每一年的时候，因为这边的少数民族他们会选一个节日， 啊、 每一年七月七夕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农历七夕， 农 历 七 夕 七月的时候， 嗯、 或者在有时候就是不定期啊、 嗯， 他们都会有这种的，就是说各种活动，就是比如相亲的活动是面向全国。 嗯， 征集的， 面向全国来相亲。 对对对对，甚至说以前就是在咱们就是说没有疫情的时候 啊，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国外的友人也到这个地方 真相亲假相亲，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这边的是少数 民族。他们那儿有多少姑娘年年这么相？ 反正我觉得他们的姑娘挺多的，而且还是有规则的。 你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小地方吗？ 是一个小地方，但是他举办大会的话，然后整个这些少数民族的人都会全部都会往这边来聚集 啊，就是整个湖北省的。 对对对 对, 对，就是说比较集中的恩施的、重庆的，还包括这个宜昌的。 哦，还不是一个省，跨了好几个省， 也有跨省，也有跨了好几个省的，然后都会集中到这个女儿城这样一个地方， 哦， 他们来举办这样的一届活动。当然这个活动规模肯定是比较大啊， 嗯， 但是像我们正常旅行的话，那去了之后肯定最简单的一点摔碗酒嘛， 啊， 他有专门的这个什么，有一个有，因为好多家都是都可以去做摔碗酒的，但是有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比较有名的，有一家叫八人堂吧，好像是， 嗯， 对吧？你可以看满地都是摔的是碗，而且他每天晚上都会有这个各类的表演， 哦， 甚至包括他晚上的时候，就是整个在，如果是晴天的情况下啊，就是雨天的话，如果赶到节假日，他正常的表演在整个这个广场这一带也是还有很多的表演。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你不一定我就一定选择在这个恩施市区去住。入住，你可以选择到女儿城里边去住。女儿城它的客栈的整个这个条件设施都非常的好。 嗯， 有些的这个说实在话了，比我们的就是像想象当中的一些民宿这个条件还要好很多。对， 波哥，您参加过人家那相亲会吗？ 相亲会没参加过，但是恩施去了很多回，因为我每次去的时间和人家对不上， 对不上。 对对对， 我还说 就是说 介绍介绍相亲会怎么相。 当然说。这个我倒是听他们说啊，听他们讲过， 转述一下也行。 对，就是我只能给大家转述一下，就是比如说是他这边的女孩要如果说要看上你的话 啊， 对吧？那就是说是好像是有一个信物一样，对吧？就是挠手心的这种信物， 挠手心，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要踩了人家的鞋， 不能踩鞋，踩了就得负责。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说他，因为我本身我自己确实是没有参加过，只是说听他们是这么讲，就是说是有少数民族的一些这个风俗习惯 啊， 对吧？就是由他们本地的一些 人家也不问问那个家里什么条件，是不是说那个哎张波，你那个在北京房子多大面积，开什么车，是不是那个年薪多少，对不对？你这些你相亲你不得给人汇报一下什么学历？ 一般这种情况 啊, 啊、嗯， 就是说比如我们走到城市当中， 嗯， 可能这种相亲的话可能问这些话题的比较偏多。 对， 那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我们知道是一些什么偶遇到丽江，对吧？ 哦， 或者是偶遇到是某一个这个就是少数民族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嗯，然后可能很多一些人就是很少问及这些事情。 哦，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但是说是我也有认识他们在那个地方相亲成功的。 哦，啊， 就是， 真有相亲成 功。对，因为我这不是在恩施市，我是在丽江碰到的。 哦， 就是两个结了婚了， 就嫁到不是嫁的，就娶了人家一个云南少数民族的姑娘。 不是，是两个地方的， 两个地方， 一个是从北京过去的，一个从西安过去的。 啊，都不是人家那 儿的，都不是。本地的，对，当然这个本地的，因为在丽江那边，可能他还不是主要还是以摩梭族或泸沽湖那一带 啊， 对吧？那在这边的话，那是就是说在女儿城，它就是有一个像有专门的一个女儿会， 嗯， 啊，女儿会就是来搞的这样的一个节事啊，这样一个活动，然后每年规模还是比较大，一去就好几千人的， 哦哟，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遵从他们本身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文化，对吧？可能很少有人问你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如果说是听过有一首歌，就是那个六口茶 啊， 那首歌在本地也是非常，就是你可以经常听到 啊， 甚至包括说是你就是在那个旁边吃这个什么摔碗酒，喝吃他们本地菜，喝摔碗酒的时候 啊， 然后你都可以听到他们就是说有唱六口茶的这样的表演，对吧？啊，什么六口茶、七口茶、八口茶的，后来他们也编了很多嘛。 啊， 但是没有一点透露出来的信息是说，哎，你们家有多少房？你们家有多少车？ 哦，不问这些人家。 对对对 对, 对， 你这是庸俗。 那所以说，我觉得就 是 说 是 是，他们本身保持的这种还是比较，就是 你还是为了爱情，是不是？ 对对对对， 一切都是爱情， 就是，比较浪漫的这样一个， 啊， 一种生活吧。 啊， 就是崇尚的还是这样的一种生活。 十一是不是也赶不上？ 十一的时候，因为本身去的人也是比较多，因为他每年有固定的节日， 哦， 对吧？但是，国庆假期的话，本身这边也是比较热闹啊，而且他们本身的话，就是他也是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也在这儿再次祝大家十一节快乐哈，希望大家这几天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吃好喝好玩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旅行达人张波啊，因为有好多朋友可能说，哎呀，今天都一号了，我还没有做任何的旅行准备，但是又觉得不走有点亏，因为每年大的假期其实屈指可数，对吧？那不出去吧，觉得亏；出去吧，好多地儿人太多，路上也堵，到景点儿也是全是看人，体验感又不是特别好，正处在这个纠结阶段。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化解一下您这个纠结，让波哥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对人少的路线，大家现在拿起背包就走也来得及，交通也相对方便，人也相对少，还要有意思的这些路线。上半段波哥给大家介绍了湖北恩施，又能看那个溶洞是吧，里头还有那个采恩施玉露茶那个茶园，大家可以看，还有一个女儿城，是不是大家还可以去相亲，是不是？ 我能想到亲这个咱不说，但至少都值得一去吧。 就是这个地儿有一个传统项目，就是每年的那个七月初七人家要相亲， 对， 不知道会不会为了那个十一啊，迎接全国的这个客人，临时举办一场也没准儿，是不是？ 嗯，至少目前来说是我没有听到过，听到这个这方面 信息。反正这个地儿也好玩， 但是它一定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 嗯， 而且就是你住这个地方，你来回去其他地方也都不是很远， 哦， 因为你不是从主城区出发嘛，你不是从这个市区 啊， 因为市区打车到这边也就20块钱就可以到， 哦哦， 就是比较方便。 这么近呀？ 对对对对， 那是比去趟环球影城还近。 它主要是什么呀？这个城市不是很大，它不能说是爱情，跟我们北京这个它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对吧？这样去比较去，对吧？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因为我是从市区，有时候我到市区办点事儿，就是我过去可能不一定说都是纯玩哈，然后呢，办点事儿，然后我晚上还到那边去住去，因为我觉得那个气氛非常的好，对吧？所以说是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然后说大家还可以选择，就是你从这边的话，然后再去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目的地，就是说也是说。也是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些，叫鹿苑坪。 嗯， 以前的时候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很多的一些人只是说，哎，徒步。 嗯 啊，徒步这个说实在话了，我走了一趟啊，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挺累的。 挺累，走多长时间？ 因为这个话题，你先，我先稍给大家再来说哈。 啊， 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大家到这边的话，可能想到是峡谷吧啊。 嗯，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恩施大峡谷，其中就有一个。地缝， 哦， 对吧？有个地缝非常有名啊，还有一个是七星寨啊，那这是恩施大峡谷两大主景区。那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作为这个我走完鹿苑坪之后，我突然发现恩施好像不缺峡谷 哦， 啊，不缺地缝 啊， 啊，不缺瀑布 啊， 啊，在这个地方是不缺云海 哦， 啊，为什么呀？这个鹿苑坪这样的地方，它其实就在一个裂缝当中， 嗯， 啊，就是在一个峡谷当中。啊，然后那这样的一个峡谷呢，它也就是说是属于一个裂缝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地方的话是比较好的，是说，一个是人比较少一些，那下台阶的话至少要下1400级台阶，然后才能下到谷底啊。那住宿的话，可能就是会选择在这个谷底边住一个晚上，也非常好的，因为它是属于观星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没有任何光污染在这个地方，而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的这个接待的一些民宿啊或者农家乐。对吧，在这个里边啊，那有很多朋友说是因为大家要比我们去的时候这个运气要好很多，因为今年五一的时候他开发了一个就是算是在全世界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条斜梯， 嗯， 然后你就可以说我走着可以下去，或者说你爬着上去， 对吧？ 爬着上去， 就是你爬那个楼梯嘛。 啊、 哦、啊，就不是楼梯，就是那个台阶那种。 我以为要爬着 栈道 啊， 对，应该说就是栈道 啊。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没有恐高过，但是自从走了这个地方， 你不是一直恐高？你什么以前没有？ 以前没有，以前还好。 没有吗？ 没有，至少我走这种悬崖栈道 啊，不， 我觉得，因为它不是说属于那种说一下 玻璃栈道， 对对，一下透明的 啊。 那是说这回我走完之后，然后突然发现我在这个上面都恐高 哦，为什么、 啊、 边上就是山涧是不是？ 你边上就是，你就可以一眼可以看到那个谷底 哦 啊， 哎，野山坡不就那样吗？ 关键是野山坡它是这样，两边是它是有那个就是说它两边是实的，它不是说是、 啊、 你一下就是说你在这个悬崖上站着，然后你看到的下边、 啊， 然后就是啥也没有，空空的。 野山坡我觉得就是那样的，那个 它完全还是两回事的。走野山坡，我说我从来不会有这种感觉 啊，真的呀。 对对对，但是在这边的话，它就等于是一个，就是一个特别深的，就是三百，至少在400米深吧，400米的深的峡谷下边。 嗯， 然后在你是在400米上面，然后这个栈道上走着呢。 嗯， 然后你用眼睛可以看到下边的话，然后400米啊， 哦， 就是垂直的这个400米的这样一个深， 没有护栏吗？ 有护栏、 啊、 有护栏，但是说 你也害怕， 心也慌，我只有扶着墙走的份儿、 啊、 所以说呢，就是说大家可以选择想爬山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就是选择我坐扶梯下去可以了、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下山的话比较伤膝盖嘛、 嗯、 对吧？所以说呢，我就说是这是以前人徒步人去走的，因为你下到谷底，这还并不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啊、 嗯、 那里边的话你还至少要走将近是10公里的路，就是在整个峡谷里边去走的话，你要想看到就是它有很多条瀑布，很多条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景色啊，那你就是里边没有强度，下到谷底就没有强度了，就是纯徒步的路线，纯走的路线，你至少就是你要想把这个景色看完要走10公里 哦。 对，就是每走一节是一个景，每走一节是一个景， 10公里， 对对对， 一直走， 对对对 对， 那也得你连玩带走也得走3-4个小时呢吧。 你差不多的话，就是说如果不是像刻意去待的话，至少得要4个小时左右、 啊、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是以前那个徒步的一个路线呢、 啊、 但是现在比较好的是五一之后呢，他们开放了这个斜梯、 啊、 就你可以坐他那个电梯、 啊、 然后直接一下 跟龙庆峡似的那种大长电梯， 他的这个电梯相对来说是要比这个龙庆峡要长、 啊、 350米 哦，350米， 对，350米的高度， 哦哦哦，爬升距离， 爬升的高度 啊，350， 就是、一条直接上去了， 哦， 啊，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 跟商场里从1楼直接上到8楼了， 它是属于就像那种电梯，就商场那种观景电梯那种、 啊啊、 那种的概念一样， 啊，明白了，啊、 它不是说像扶梯的那种， 不用走了， 对， 啊、 就是你可以直接一下上到上面去。 嗯， 对吧？这是说大家现在比较好的一点，所以说为什么以前的时候我都不敢给大家推荐这个，我是推荐完之后大家、 嗯、太累了， 太累了 啊！ 因为你下到谷底，你还要走10公里，那你在上你下1400级台阶再走上10公里的话，你 啊， 你这个、 一天 对感觉 晚上这睡的才香呢， 是 不是？ 我是在那晚上睡，我下完台阶之后 啊， 我在那睡得特别香。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真的是我走路的时候我腿真疼的， 啊、 去第二天我就是 缺乏锻炼，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喜欢徒步的一些朋友，当然这个地方的人不是特别的多哈。 嗯、 就首先这个峡谷里边接待量它本身是有限， 嗯、 但是说是可能很多的一些部分朋友还不一定会选择走陆源坪这样的一个景区。 嗯、 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你走完这边的话，等于在这边的话你也看过大峡谷了，对吧？恩施我刚已经跟大家提到过，不缺峡谷，不缺瀑布、 嗯、 你能看到的瀑布在这个里边，瀑布飞瀑真的是有很多、 哦、 啊，就是到处都是、 哦、 啊，所以说是这个地方是值得大家去推荐的，这个地方叫陆渊坪。 这个地儿能住吗？ 能住，下面有民宿、哦、有这种农家乐、哦、啊，就是酒店肯定没有了、哦、啊，酒店因为他们运输太困难了、 哦、 就是说他们搭建这一个扶梯，他们以前的时候是人以前的人是他怎么下去的、 嗯、 其实这个地方原住民本身现在还只有20来户， 哦哦哦 啊，孩子都不在上面了、 哦、 都不在这下边了，孩子都已经 到城里了 上面，因为以前的时候他们上下的交通方式了，就是说只有靠那个吊绳， 哦 就是 跟人猿泰山似的啊，得爬上来， 对，就是像得要有那个吊绳，从那个顺着那个绳子爬下去， 哦， 这是最早前之前，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这样的一个地方 家家户户都能当消防官兵，是不是、 啊、对对对， 爬楼都没问题了， 我感觉他们是这样子的、啊、而且我就不知道，因为他们后来修这个整个这个的时候确实是那个包括一个就是那个挖掘机，他们都是从不知道从哪条路上愣给 掉下去的， 哦， 就是是这样下去的，然后才开发出来的， 哦，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还是值得一去的， 嗯， 啊，一个目的地是叫陆渊平， 陆渊平， 对， 啊， 可能其他的这个，比如在湖北恩施的一些其他的目的地，可能大家都比如宣恩的狮子关、五家台的茶园，对吧？然后还包括就是那个网红那个小浮桥， 啊， 大家开着车从那上面一走，然后下面水波纹不是特别漂亮的那个， 啊， 这个是可能是也是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像大家曾经在网上看到的，就是有这个一个小船在那个水里边，是下面水是透明的，碧绿碧绿还是透明的，对吧？啊，那这些目的地可能相对来说人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说为什么我推荐了一个是黄金洞，一个是在湖北恩施的是我们要走一个这个就是陆渊平啊，它也是一条峡谷，对吧？当然大家要去这个要如果在国庆假期的话，如果你要去大峡谷的话，首先我个人不是很推荐。为什么说不推荐呢？就是说第一点的话，那你最起码你到了那个目的地之后，然后你坐他景区交通车的排队时间需要一个半小时。 妈呀， 这是说的比较少，我们曾经排过三小时然后 赶上环球影城了，是不是 对，就是说光坐他景区交通车 啊， 那还不要说是因为你还要上 啊， 你上，然后你就是我是属于比较偷懒的那会儿的，就是上到七星寨上面去，上去之后，然后你还要再走3到4个小时才能走到该下山的地方。 妈，那一天就没了。 所以说恩施大峡谷的话，也就是你在上面待一天一整天的时间，就是一早你先走个地缝，对吧？ 嗯， 云龙地缝，然后地缝可能用1个小时吧， 啊， 这就是我缩短时间，然后你就赶快就奔着上 排队去啊， 排队然后上这个大峡谷去。所以说这是可能是一个问题，就是尤其在节假日， 啊， 当然非节假日肯定不是这种现象 啊， 对吧？就是像尤其国庆节的时候， 对， 就是， 这也不是人家的问题， 对对对， 整个哪儿都人多， 是整个确确实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说好吗， 嗯， 是不错， 嗯， 非常不错，就是因为大家都奔着不错去了， 对， 对吧？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国庆节的话，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呢，如果说你还没有选择好的话，现在选择的话可能确实是大峡谷不一定特别适合你，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说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推荐大家能够去走的这个还有一条线路叫清江古河床，啊，就是说清江古河床的话，然后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徒步路线，它的景色也非常的好，就是你可以穿它这个万年的古洞， 嗯， 啊，从这个古洞就是一个洞，你可以从哎这个山底下就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工开发的啊， 嗯， 然后你可以穿出去，然后到下一个洞，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到下一个洞了，然后你从这个洞里边，然后你可以回过头去拍一些什么什么剪影的这个照片啊，就是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嗯 啊，所以而且它后面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小草原的这样的性质， 嗯 啊，也是非常漂亮的。而这个季节的草还没黄，在恩施这样的地方来说还是没有黄的， 嗯 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清江古河长的一个徒步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它距离市区的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 嗯， 啊，那也就是至少来说是你也走了318其中的一段嘛， 哦， 对吧？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说318国道，但可能大部分人只是认为啊，我们从成都然后到拉萨， 嗯 啊，那么我们走一趟318，他大部分是这样认为的。其实318的开始是从上海开始的， 哦， 对吧？ 嗯， 从上海开始，然后说哎，比如说到了湖北恩施它有一段是318的这个国道， 嗯 啊，所以说走一段318，然后到清江古河床，然后你去看一看。当然看云海吧，在这边是不缺，就是说你要说正常也不一定要起得特别早，因为每到这个就是它这边因为属于山地的这种气候，经常会有这个晚上会下点小雨， 哦， 下完小雨之后了，然后 早上起来就有云， 早上起来你可以看到处都是 啊， 哦，就是一点都不稀奇。 这么一说，人家那个摆宣传片白拍了，是不是感觉到处都是？不用特意。 就是我们就在马路边上，就是有一个休息的服务区吧，啊， 嗯， 也不就是休息站，不能叫服务区，他们没有说那么成熟的那样大场地，对吧？有个休息站， 嗯， 然后我们在休息站那拍了一下。然后他们很多人说：“哎呦，这么漂亮呀！”我说：“是这个休息站这随便拍了两张照片。” 哦， 所以 随便一拍就好。 对，随便一拍就可以了 啊， 就不需要你说是我拿了多少个什么摄像头， 多少天？ 对， 是吧？ 我在那等什么？这个不需要，在这边唯独不需要等的景，比如说 云海啊， 比如说瀑布 啊， 比如说 峡谷 ，真的是我觉得在这边不需要等 啊 然后你随时都可以看到，对吧？ 嗯 啊。 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也是对于我们来说也它虽然没有说像很多的一些这个什么5A级景区对吧那么有名对吧，但是至少来说去过的人对大家对这条线路的反馈都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嗯 啊，而且就是说基本上在这边的话，你就说时间允许的话，你待上个4-5天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也时间太长了你就不需要了，时间太长了你再到重庆去转一圈去吧，吃点这个重庆的小吃美食对吧，然后从重庆返回来的航班也非常好，非常好，好买，航班多嘛，重庆飞北京的航班，北京飞恩施的航班只有一班 哦， 所以说航班不是很方便，但是你要飞重庆，为什么我开始就先提到你飞重庆 啊， 对吧， 重庆走重庆回是吧， 重庆走重庆回 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啊， 所以说是为什么说大家说因为他高铁一天十几班 哦， 你随便选吧 啊， 对吧，2个小时 就 你就是买 就直接往火车站走， 直接往 赶上哪个算哪个， 赶上哪个算哪个 啊， 它都可以的啊，所以说是这是说从重庆就是说你重庆往返能够去选择那到恩施大峡谷这边去走一圈 啊，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条线路。 哎，波哥咱们给大家算算时间，咱们现在11了，1号这天其实已经过去了，等于 对吧？你有2号去吗？ 你就是比如说，咱听完节目我就走，我那个晚上买夜航，我飞重庆，那到了也是第二天了， 也是第二天， 第二天了，那就说明大家到7号满打满算还有6天的时间，对吧？6天可能有的朋友都打点折不到了，对吧？也可能第二天早上再走也有可能，那你这一天基本就在路上了，是吧？那这6天或者5天的时间玩您刚才说那几个景点，您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啊。 而且就是说比如说是你选择去了你就入住到女儿城，我给大家规划一下啊，就是去了第一天你可以先 到重庆就买一高铁票， 比如说是1号走的话 啊， 当然说是我就给你算你到了当地 啊， 你怎么去走，其实当地住4个晚上就够了 啊， 就已经足够了 啊， 然后用5天的时间然后这个恩施基本上说你就把刚才那些目的都走 了，你把那个路线让波哥给大家串一下，咱们就说先飞机到重庆，到重庆然后高铁到恩施， 高铁到了恩施， 这基本一天也就多半天吧，就差不多了，过去了 高铁到你基本上 高铁2小时， 2小时，这 你飞机也得3个多小时， 然后就直接到女儿城入住， 直接到女儿城 玩看女儿城的夜景。 哦，从高铁站到恩施，从那个恩施的高铁站到女儿城开多长时间？ 打车20来分钟。 20来分钟，那这就忽略不计了。 对，这个没，就是说是很方便。 第一天基本就差不多了，我觉得要是大家早晨走的话， 早上走的话那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 啊。 然后呢第二天一早，然后说是你就可以直接去选择，先走就是陆苑坪需要一天的时间，对吧，就是因为你 从女儿城到陆苑坪大概走多长时间？ 路上时间倒没多长，1个半小时 啊 就可以到陆苑坪 啊， 就是所有的这个路上时间大家可以就当是北京周边京郊游 啊， 这种不堵车前提下1个多小时 啊 这种车程来去计算。 嗯， 那从恩施到陆苑坪啊，那这是基本上时间是1个半小时到，然后说是你在峡谷里边你上下走一圈，如果说是你要是当天要返回的话，其实我不推荐，我推荐你一定要在 陆苑坪那儿， 在陆苑坪那儿住一晚上。 那你肯定得开车，你得拿东西，你有行李啊。 下去你也不需要拿太多行李，因为确实是很辛苦 啊。 就是我们推荐我们所有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去的时候 啊， 只背当天用的东西 啊， 就是比如我换洗衣服你就可以不用背 啊， 因为为什么我说你第一天住女儿城，你可以把其他的行李就是 寄存在酒店 嘛，因为你最后一晚上你还要从 还回来， 你还要再住一个晚上 啊， 所以说是你的选择就是说这2晚上住这边，1晚上住在陆苑坪，对吧，然后从陆苑坪返下来之后，然后可以走走清江古河床 啊， 或者选择走，就是大家如果说是真的是想要去恩施大峡谷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一下恩施大峡谷，但是恩施大峡谷也需要一天时间 啊， 对吧，所以说是再接着是再去走的话，其实我就推荐大家走五家台，五家台茶园，然后只是顺道打个卡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是这边的茶好像和那边茶不太一样，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啊，但是说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眼茶园，拍照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你可以采采茶，可以自己现炒，都是可以的，然后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那你就直接略过，对吧，你可以直接先到这个 宣恩的狮子关， 嗯 啊，然后你可以到这个狮子关，然后去看，根据天气情况来定啊。如果你看，哎，天气预报今天特别好，对吧？天气特别好，然后你去，你选择，然后走狮子关那边，然后你到整个这个水线，就是到这个小网红浮桥呀这边去转一转，对吧？然后你还可以到这个下面去坐坐那个小的那个船， 嗯， 对吧？就是说你下到谷底，然后坐上那个船，然后这又是一峡谷， 嗯， 所以说你到这边，我可以告诉你，3天的时间都在峡谷里边了。 哦， 对， 啊，然后 但是所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 啊， 所体验的不一样。你坐个小船，然后这个小船，然后说从这个峡谷当中穿过去， 啊， 对吧？峡谷穿过去，然后整个景色非常非常漂亮的，就是说是真的是跟就是大家平时在网上能看到那种水那么的清澈。啊，就是绿到哪种颜色，对吧？天气如果是阴的话，然后它会发出那个淡蓝的颜色 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所以说是不管是阴天、雨天还是晴天， 啊， 它所呈现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 哦， 啊，对，所以说是你就完全可以说是把这个狮子关这边也走一下 啊， 对吧？这个也需要在这个 一天 的时间 啊，然后就返回女儿城了。 然后你返回到女儿城，对吧？ 嗯， 返回到女儿城，如果说是你觉得说，哎，我不想在女儿城住，也可以，对吧？嗯，然后你可以选择，就是临走的那一会儿，临你出发的两个小时吧， 啊， 你可以再选择再到土司城去转一下。毕竟是来到恩施了， 啊， 那土司城还是需要去看一下的， 啊， 因为它毕竟它是一张名片嘛， 啊， 所以说是在这边的话，就是说是恩施。你要去想去玩的话，那也就是时间是肯定是可以的允许的， 啊， 那么目的地的选择，有些目的地就比如说相对来说人多， 嗯， 多一点，但是大部分就是比如我刚说的比如黄金洞这样的景区， 嗯， 对吧？它也需要就是用一天的时间嘛，对吧？啊，或者一天的时间，你其实连土司城带黄金洞一天都可以转完的， 嗯 啊，这是而且还不赶啊， 啊， 因为它距离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从北京到了八达岭呗， 啊， 对吧？ 明白了， 啊，对，大概这个意思大家可以理解哈。 啊，明白。 对， 好，咱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计划，又对波哥今天说的这条线路还算感兴趣，我觉得按波哥给您规划的这个哪儿走哪儿玩哪儿停哪儿留，最后从哪儿回，还是比较完美的。而且波哥已经把相对哪儿人多哪儿人少，这里边人多您会面临排队几个小时，这些都给您说到了。您如果愿意去，我觉得根据自己的时间您调配吧哈。我们再次祝大家十一快乐。当然您说我哪儿不想去，就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其实好好休息休息也是一个选择啊。 对，没错， 不赶热闹不凑热闹也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是不是？ 对， 对， 对， 哎，不聚集其实也挺好， 选择错峰出行也是非常好的嘛。 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去立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